锵锵三人行，我们锵锵三人行到英国倒比在中国还好找嘉宾呢啊！这在北京、香港哪请得到朗朗啊？结果这英国咱们就能相会了，哎呦，真是 幸会幸会 幸会幸会 幸会！ 这个我看 一来我们杯子都英伦了， 没错，欧洲台的待遇不一样了。我这感觉正咱们现在正是伦敦下午茶的时间， 对， 给我们上下午茶的待遇。不像咱们只有清水白面， 所以 也得托英女王的福啊。人家朗朗这次也是给这个英女王弹钢琴来的 啊。对，上个月他那个在这个女王的那个60年的那登基这个系列音乐会上。 对对对，哎，你觉得女王到时候听你弹钢琴的时候什么表情？ 他是这样，我结束以后呢，和这个 Paul McCartney 啊，这回在开幕式上这个 保罗·麦卡尼， 对，然后那个 Elton John 啊， 我们几个人最后那个受到了这个女王的一个接见，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个 BBC 当时还录下来这段，说那个你弹琴那手怎么这么快？然后他那个手因为戴的是那个白色的手套嘛，然后他在那学我弹琴的，特可爱。 哎，我能参观一下你的手吗？我觉得他 挺有力， 算长吗？ 长。 我觉得他手指的肚挺扁的，是不是？哎，比咱们好像觉得挺扁的，这么一，真是哈，这也是 有力。 身残志坚啊，运动员一样，运动员很多时候照咱们标准看都不算正常人。哎，但朗朗，这肯定大家想知道，你喜欢中国什么运动员？谁拿金牌？你看吗？ 我当然看了，我是只从1992年就每届奥运都疯狂看。 这两天的形势你关心什么？ 这两天当然这两天实际都是我们中国强项比较多啊，跳水这个体操现在已经开始了哈，昨天我们男团那太棒了，还有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举重 啊，举重， 对，但举重稍微有点小遗憾，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在全面上来讲还没有完全发 展。你说到举重，咱们可以出出照片啊，这个中国举重现在这个看起来啊，这是他们就管这个照片叫做什么呢？这个国家这个举重出征大合照啊，中国力量征战英伦，当日送行时哪料得今日情景啊！你再看下面一张，这也是最近这个国内争议很大的这个话题啊，周俊失败倒地啊，这个哎， 举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赢的不是新闻，输一个就是新闻。 而且呢还有一个，你知道这个今天啊，我看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消息啊，又爆出一个消息，现在有了这个网络呀，我就发现很多过去国家队不知道的内幕你就会爆出来，比如说吴敏霞现在就感觉一姐了吧，3连冠了哈， 是， 结果啊，这中国人往往背后都有个悲情故事啊，这一说妈妈乳腺癌就是8年瞒着他，瞒着吴敏霞，甚至还有外公外婆呀相继去世，这个就瞒着他呢，就后来这个很多人说了很多，说上届奥运会也是有一个运动员就为了让他拿金牌，家里人去世的消息，重病的消息都不告诉他，可是人家吴敏霞这个就说呢，这也不愿组织，说是父母亲就决定不要跟他说， 我估计是家里人自己这样的决定。不过这个想起来有点，7、8天要是零比赛了，这个还比较可以，是7、8年哦，这个金牌背后的这种悲情力量。 所以啊，这个我朗朗你看啊，我不由得又要拿出这张今天英国人的报纸， 是， 我就说英国人采用什么照片呢，反映出了他的态度，就我就说大家不用懂英文啊，看看今天的英国报纸登出这个照片，你就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你看，大家能看得清楚吗？是吧？这就是今天英国报纸的这个，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对吧？这就是今天英国报纸的照片。 叶诗文， 哎，朗朗，这事儿 题目是说美人鱼是这样美丽的， 没错。但是我不知道啊，一说起中国人来，你就觉得就说怎么说呢？你看父母也是这样，就说任何事情不要影响孩子拿金牌。是吧， 是， 就看得这么样的 是 重要。 不过这个事情啊，他们对这个我们泳坛上的中国天才那么苛刻，朗朗也是中国天才啊，他们你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碰到阻力啊，或者 我可以讲一下，我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问我就说，你弹古典你弹西方音乐干嘛呀， 你应该这个，我听说你爸原来是拉二胡的，你应该这个续成这个职业不错嘛，这是你们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嘛。上来就这一句这句话，说然后说你这次来弹，听说还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是可以说是钢琴里面的这个技巧性最强的曲子啊。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换个曲子吧，还来得及。我说我也不会换曲子，我说你听完再说吧。然后所以就是当然我弹完以后他在现场也做那个就是解说嘛，然后他就用三个 wow， 他说哇哇哇，他就是不可相信嘛。但是西方确实是对我们中国，就是说我觉得北京奥运会以后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嗯， 但是你像这次我们的一些这个运动员结束以后，你马上肯定还是这些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他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很多就是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运动员赢的时候啊，就是好像很多一些记者嘛，就是一个是有点吃醋啊，这是肯定。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就觉得啊，他们可能都是苦练的啊，包括我们音乐也是啊，如果是弹得好，技术好，啊是肯定是苦练的，是苦练是肯定苦练， 当然是苦练。 但是就是我敢肯定，你同样换一个人，对不对？你也可以那么练。就是假如说让我吧，去像吴敏霞似的每天那么练，我也练不出来。 这，但是 你知道什么意思？ 对，有一流传甚广的一句话，说天才是一分天才99分努力嘛， 嗯， 对不对？后来有人解释说是这个不是加法，这是乘法，就是一乘99，要是没这个一，那个99是白 乘的。你说的非常好，是这说的。 这里边有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背后啊，我为什么说有个价值观的问题？就吴敏霞这事儿啊。就是什么妈妈病了这几年都不能告诉这事儿，我就很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中国其实中国人的文化里头， 对这个 何止 对对 何止运动员呢， 是 你知道，就是说我一个终身的这个遗憾呢、啊、也就是在这个去年我母亲就中风了。她中风，她当时是在清醒的情况下就送进了医院，在医院待了几天之后中风。我当时正在外地工作，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打电话他还在跟我讲啊，说我没事儿，就过几天我就出院了，你不用回来，不用回来，那么严重了就不用回来。结果几天之后他这一中风，他失去了语言功能。 哎呦， 就是我这个电话就成了我跟我妈妈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对话。其实这个父母来说，哪说不要说孩子比赛， 是 连你正常的主持节目，哎呀我多大事儿我也不要告诉你。 是， 所以吴敏霞这个事情，他们把它解释成中国体育运动举国体制的某些残酷性，其实这个是有点误解。 但是 中国人文传统，就很多人自己生病了，中国的习惯是不告诉他嘛， 是 让他糊里糊涂。我们觉得告诉他，他更痛苦。 嗯， 当然这个按照现在的所谓普世价值人道的观念是不是 没错 讨论， 你所以说现在又到了西方价值观了。西方价值观 这是西方的游戏规则。 不是，你比如说咱就说这个中国运动员，咱们也说说中国钢琴运动员郎朗，是吧？你我们也听说你也是从小苦练嘛，这个父母亲的这种这个封闭式的还是怎么着特别苦的这种练，你要照西方某些教育孩子的这种价值观，不一直就在说嘛，说暂时让孩子太残酷了，扼杀他的天性，你应该让他放养，让他。可是呢，很多项目，包括钢琴，这个将来成才之后，我没有见到这个冠军呢，都感谢他父母亲从小那么样的严格要求他。我不知道你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钢琴家，包括是中国还是外国的，不刻苦练琴能出来的，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他有可能就是说，可能他这么认真，他才。就是说他才有可能出来，他如果不练的话没有人会可能会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不管， 但你小时候练的时候是被迫的吗？ 也不是所有时间都被迫，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很喜欢。但有的时候当你弹过6个小时以后，这所有的人 几个小时 每天都是必须6个小时以上， 每天6个小时啊，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到那个时候的时候，那肯定不是都自愿了，对吧？到6个小时以后你一个小孩你谁能自愿？所以肯定这时候需要一些强制性的这个一些教育，肯定 所以才能练成一个朗朗吧。咱先去一下广告，就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朗朗，你觉得中国孩子是不是比外国孩子能吃苦，能接受这种说所谓非人的这种待遇？ 我觉得整个亚洲小孩都是，就你要是我不别光看我们中国，那你看韩国也是一样。 你说东亚，你的意思？ 对啊，日本哪个包括朝鲜，对不对？你看这次运动员，比如说举重，你看出来，那不吃苦能行吗？对不对？尤其体育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必须是要当超人的。对吧？你在你，而且这些比赛能进奥运会的都是超人，你要在超人里还得当超人，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飞人刘翔，那多不容易啊，对不对？ 我听说你给刘翔写一曲子，这还是一段子，你给我 说。 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叫那个中国节拍啊、是这个为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全国。大概能收集了将近2亿个节拍啊！我的那个节拍就是做了一个12秒88嘛，然后为这个刘翔这个加油嘛。结果呢，刚发出去，他跑过12秒87，然后我马上去，我说你再跑慢点，我都跟不上你了，还得重做一个， 这有意思， 消掉两个音儿 的。接下来，现在那个孙杨又变成新的这个中国形象。 是的，是的，是的。 不过他们现在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举国体制的好处嘛，很多人说他的很多问题是什么？这个人荣誉跟国家利益的冲突。很多人说举国体制会改变，但现在一改变也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就是一旦你的形象上成为中国体育的代表了哈，他就会脱离这个体育总局的管理。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刘翔孙杨以后啊，他就会走向刘翔、李娜这样的道路。 商业化， 对呀、对 呀、 他的经纪人他目前为止他的广告啊什么东西还是人家派给他的，他们很不满意。你想象他这次要是1块2块3牌金牌这个拿到回去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偶像人物的时候，所以他们现在便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吊诡的现象，就一旦你在体育成绩上成为国家代表，你就脱离了国家体制了。 哎，这国家代表这事儿是个什么滋味哈？我觉得，哎，正好咱们有一块牌在这儿哈，就是，哎，我觉得你们啊，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人，你知道吗？因为好像中国就有一些个品牌，比如说姚明啊、刘翔啊、郎朗，绝对也算，就是到哪儿就说哎代表中国，但是这样的一个品牌是个什么滋味？是在出行各国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代表着中国形象，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因为当你在国外，比如说你在唐人街吃顿饭，大外国人在看着你的时候，他就看到你的形象，他就来判断他对中国人什么形象。 比如说你在跟人你到外国人跟你聊天，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种意识，我得宣传爱国主义这种？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的，这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把这个我们的时代要体现出来。那不管是就是钢琴或者是做别的事情，像钢琴，当然像我来讲，每年要弹130场音乐会，那么主要的音乐会 马拉松 3天1场， 对，而且主要的音乐会主要都在国外弹，所以你每场当你走上台的时候，你肯定代表着中国形象，因为大家肯定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肯定是这么来看的。 这不一样啊，我们在 Chinatown 吃饭，跟他跟苏冰梅的在维也纳这个夏宫前面。这个全世界的西方人都这么看着你，这个他问的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还是点点滴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全面的形象，就是说当然我觉得有些人能包括就是在体育界或者音乐界或者说是在这个艺术界或者说或者电影，对吧，这都能改变很多形象，包括在商业里面，对吧，他可能说这 商业干嘛指着我，反正我有钱我做商业不是开玩笑，不是我听见郎朗刚才讲啊，就说这个文化艺术，我不禁想起一点，你说你在中国收集了很多节拍啊，我们也有一段小片，就是啊，这个在英国啊，我们也收集一些节拍。你发现没有？他这儿有流行音乐文化。 对。 而且他街头就表演，我还是去年上次来这个National Gallery 就国家画廊门口啊，就几个哔哩吧啦打着鼓，打鼓吧，有一些个戴着个面具搞什么运动的人，见这儿有一流浪乐队在表演，上来就跳起来，他就是一个街头 party 就形成了。我给你看看这么一段。 哎，徐老师问问。 陈维亚的北京开幕式的导演之一， 嗯， 他批评伦敦的这个开幕式说他的流行音乐太多是个败笔，你怎么看？ 英国确实是可以说怎么说呢？他们流行音乐是他们的这个一个在文化推广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是领导世界文化的、 啊。对对对，是这个对。所以说，我想，因为就从古典上来讲嘛，像德国、奥地利或者俄罗斯可能会更强一些啊。虽然他们也是这个欧洲文化上很强的国家，但是他们确实从这近年来主要是流行文化。那包括就是他们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明星，比如像那憨豆先生啊，他当然不叫憨豆 了。对，你看见那段演唱，你感觉怎么样？ 因为开始我觉得很严肃，因为那个指挥是我特别好的朋友西蒙拉特，他是这个柏林爱乐的总监嘛，然后也是个英国人，在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大家都觉得特别的严肃的时候，哎，突然来了一个山寨版出来了，一会儿弹琴，一会儿打击，他这个一会儿指挥的，所以他这个当时就是说，以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指挥也是，就是是一个幽默性的指挥，他也经常干这事儿。指挥梅塔当时不也是也是在指挥时候他来模仿嘛，也是有这个，所以等于是把这个事儿给搬到这个英国这次来了，但 是 很成功做的， 对对对， 就做得很成功。 而再神圣、再严肃的东西，他都可以来幽默。 对对 对, 对。 而且你知道，他们后来一查资料，因为结尾就是他这朋友保罗麦卡特尼啊，这个黑酒这个歌，这个要不说他是西方的这个音乐啊，你也得承认他的某种主流的这么一个现实。比方说黑酒这个难道是英国人记忆里的东西吗？不是啊，当年这个捷克布拉格之春迎着这个苏联坦克，这个捷克的一个歌手为此都坐牢了，唱的就是他改过的黑酒，就是表达自由的声音。然后呢，这个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全场的人唱的也是这个黑酒。那么你说 它就是当代西方文明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流行的一个符号。其实他的演出啊也有点，他的演出钢琴的非常严肃的音乐啊，但是我总觉得你的这个表演成分，就是说弹琴的那个姿势啊什么东西也非常有表演性。 对， 你是有意的呢，还是你就是这么弹琴这个习惯？ 对我来讲，我从小弹琴，就是我五岁这个弹琴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我有一种就是想法什么，我觉得弹琴要不光是用手弹，要用全身心去弹。 对对 啊， 对， 是这样。对对对， 感觉得到。那金色大厅他那个全部就他一个人，还有那个托斯卡那个意大利中部那场音乐会，你跟那个 巴切里那个， 哎，跟巴切里，他连对话，他的琴跟他的歌声在对话， 这个真 的完全是有， 这个是好像是马友友就说过，他拉大提琴，他那种抽的那个表情啊，他说我是性高潮的表情，所以全世界人都看到他性高潮就是那德行。你也差不多吧， 我这也不敢说这个。 我 以后叶诗文可以参加你们的演出，他将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中国娃娃脸。 哎，郎朗，你爱体育吗？爱运动吗？ 我喜欢打乒乓球，所以我这回马上去看乒乓球决赛去。还有， 你有票？ 有票， 有票。哎，你对中国队是什么观感？ 我是。就是从小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体育健儿都是能激励我在音乐上面的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探索，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尤其这个奥运会奥林匹克精神，确实是激励了多少代的人在向他们自己的人生目标去奋发图强。 但是你自己觉得会不会就是说像你说的中国形象啊，到哪都意识到自己的中国形象，这次也有人说中国人会不会有点太紧张了，就是太就是把这些当回事儿了，显得比如说跟英国人相比啊，有那么一份不轻松不幽默，就好像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不认为，我觉得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管他什么奥运精神，还是说什么这个友谊第一，什么比赛第二，不管怎么说，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也是一个实话，大家都想拿金牌，都想拿奖牌，这就英国、美国，他不可能去就是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虽然他可能说形态上来讲，他们练的不一定有我们这么苦啊，或者说我们可能会更就是说更集中性的训练哈、啊。但是大家都是希望得金牌。你像到英国到现在还没拿到金牌，当然我也希望他们赶紧拿金牌哈、啊。 急死了！ 但是你说他能不急吗？他难道就说啊？我们来无所谓了，爱怎么样怎么样，他绝对他这是一个他是这么说的、 哎、 心里肯定会想。 那好像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这苦练钢琴，你参加钢琴大赛到底是为了享受音乐还是为了拿冠军？ 我因为参加这个钢琴大赛是等于是给这个就是说没有职业选手之前的人做的这些是主要是为了拿到职业的这个音乐生涯。 糊里糊涂什么时候就跳过了这个阶段呢？ 是我十三岁最后一次比赛啊，然后 十三岁看见有点早熟了， 他那个叶诗文一样一下子唰快了七秒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就已经谈了很成熟跟大师合作， 这都属于人类当中的少数人。你这没有办法，其实奥运会这运动员啊，他说的也对，最后要讲全民素质，对吧？你就完全讲金牌运动员，这只是代表少数。 他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